萬至到126萬，最終售價取決於銷售計劃將會推售的單位。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4,084點，升18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4,159點，升4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出價：港元7.763，日元108.8，瑞士法郎0.898，加元1.206，人民幣6.436，英磅對美元1.419，歐元對美元1.223，澳元對美元0.777，新西蘭元對美元0.72。倫敦金每盎司買入價是1,876.84美元，賣出價是1,877.94美元。天氣方面，一股偏南氣流正係影響。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酷热，但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地政总署寮屋住户自愿登记计划已经延长到2021年10月31号，登记资格都放宽了，由2018年5月10号或之前开始，一直住在持牌或1982年登记的非住用寮屋的人士就可以申请。如果有关寮屋受政府清拆影响，登记了的人士就可以申请补偿安置。详情请致电2231-3392。 哇，有好多嘢玩喎，睇下先。 欢迎你嚟玩极速15秒。 参加者要喺15秒内讲出同题目有关嘅答案，答得最多嘅就胜出。你嘅反应够唔够快啊？ 留意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玩游戏赢奖品，仲等咩啊？打嚟1872312啦！ 精神爽利有健康，今次是讲小朋友肥胖的健康风险。 如果肥胖的小朋友呢，他那个大脑的前叶额皮层是会薄一点的，那这个范围呢就是帮我们做一个记忆规划或者做一些分析的能力，因为肥胖而衍生慢性的一个影响，令到你的脑的记忆都差了。 详情请听星期三钱佩卿、雷洪德在早上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的精神爽利啦。 港台电视31演艺盛会呈现维也纳爱乐乐团萨尔斯堡音乐节2020， 充满魅力的指挥家杜达美带领维也纳爱乐乐团联同世界知名钢琴家齐身演奏李斯特的第一钢琴协奏曲， 他们还会送上芭蕾舞乐曲火鸟。 演艺盛会维也纳爱乐乐团萨尔斯堡音乐节2020， 星期六晚11点， 星期日下午1点， 港台电视3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半无人的空气，穿起你的毛衣，重现某天的好戏。仰舞做长袖，不经意地抱着我正看天地，仰唇在无味的衣领上，笑说最爱你的气味。我恨我共你是同然而完场的好戏，只有请你的无意从此每天饰演你。夜来便来伴我妆，默然但仍默许我，将肌肤紧贴你，将身躯交予你，准许我这夜做旧角色，准我快乐地饰演某段美丽故事主人，饰演你旧年共寻梦的恋人，再去做没留着情侣的伊人，假装再有从前演过的戏份，重饰演某段美丽故事主人，饰演你旧年共寻梦的恋人，你纵是你令发现夜深一人，穿起你那无言无意咁跟你接近，我恨我共你是同然而完场的好戏，只有请你的毛衣从此每天饰演你。夜来便来伴我妆，默然但仍默许我，将肌肤紧贴你，将身躯交予你，准许我这夜做旧角色，准我快乐地重饰演某段美丽故事主人，饰演你旧年共寻梦的恋人，再去做没留着情侣的伊人，假装再有从前演过的戏份，饰演某段美丽故事主人，饰演你旧年共寻梦的恋人，你纵是未明白仍夜深一人，穿起你那无言无意当跟你贴近， 有陈慧娴主唱的《傻女》，正式开始今朝早的清晨省里节目啊！早晨，早晨啊！今朝早为你主持清晨省里咧，有钱佩佩嘅时间咧，就嚟到早上嘅5:12啦。咁日子咧就系2021年嘅5月21日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咧就嚟到4月初10，有一个节气就系小满啊。究竟小满系咩呢？希望大家都好似今日呢个日子咁样啊，荷包小满啊，嚟到呢个月尾嘅日子，小满都应该正常正常嘅。室外温30度，相对湿度77%啊。继续我哋有歌神嘅出现啊！喺咁热嘅天气，哇！如果能够坐住只艇啊，或者坐住只船出去吹下海风都好。大嘅船送到俾你，支船都可以。 路经海边，见只小船，怀人万里，心暗酸。异乡的他，脑海涌现，如何把相思串？十起张纸接只小船，徐徐地放于水面，静心闭目

个咧有露云娜主唱嘅传说啊嘛，嚟自呢个《千年女王》嘅呢一套嘅卡通片，我哋当年叫卡通片，而家叫动漫嘅里边嘅一首嘅片尾歌曲啦。好啦，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大致多云啦，有几阵嘅骤雨啊，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咧约为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到下周初咧天气酷热啊，但系亦都有几阵嘅骤雨嘅，新界温系30度啊，相对湿度78%嘅。今朝咧翻嚟拣歌嘅时候咧，咁啊撞到我哋嘅同事啊 Ben 哥啦。今日讲起呢一位嘅 DJ 朋友，即系都系阿佩佩嘅前辈啦。好喜欢佢嘅呢一首歌曲《黄海芹在遇》。 望着你，问我怎么不说话？我说我心已冷。你说你不想再孤单，但在这刻看见街角人渐散，人散去始终不再返，在瞬间像看清楚这变化。你说你深爱过，我说我不想再附和，就让痛楚教我知道谁是错。曾错过怎可一再错，与你再遇又如何。怕再进入漩涡，茫茫然仍是我。往日我只是傻，茫茫然仍是你。你令我将痴心轻说破，在瞬间像看清楚这变化。你说你深爱过，我说我不想再附和，就让痛楚教我知道谁是错。曾错过怎可一再错， 是 在茫然望晚空，晚风冷冰的舞动，叫温暖也冰冻。默默的跑道，在迷离夜雨中，这刻身躯冰冻，心更冻。凌晨离别这里，让爱变冷的梦。你说也好，会重逢，又再见于秋冬。和暖的春天很暖，心觉冻。心远远分开，寂寞的捉弄，让灵魂换冷风。这刻身躯冰冻，心更冻。 我好耐冇听呢一首嘅歌曲啊，关淑怡嘅《冬暖》啊，点解会揾到呢一首歌呢？其实咧，咁啊，头先喺做节目之前咧，就觉得哇，喺今日咧嘅天气咧，都应该相当热下。咁啊，其实琴晚都开住冷气啦，但系都觉得仍然个天气好似好热咁嘅感觉啊。咁啊，翻嚟望嘅天气机咧。都去到成30度啦，咁都觉得真係有啲酷熱嘅。希望呢播啲冻啲啦，或者呢凉啲嘅歌呢，可以呢令到大家个心情呢都可以愉快啲，然之后呢心情就自然凉啦。咁揀嚟揀去呢就揀咗呢一首关淑怡嘅冬暖啦。咁今日呢都揀嚟好多係两个字嘅歌曲。讲起两个字嘅歌曲其实都真係唔少㗎。咁翻查当中呢，我见到陈慧娴呢原来好多首歌都係两个字㗎。咁当然呢 今日揀咗傻女呢一首歌送俾大家啦。不过呢个时候呢，当然我哋呢就要送俾大家嘅呢就係五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啦。返嚟之后呢，继续仲有一个小时嘅清晨爽利，转头我哋再见啦。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以色列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发表声明，证实安全内阁一致批准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声明表示，各部长同意接受埃及提出的双方无条件停火的协议，具体停火时间有待确定。聲明表示，在就是否停火舉行的投票前，安全內閣部長聽取國防部門對今次軍事行動取得成果的匯報。有哈馬斯的官員亦都證實停火的消息。傳媒報道，停火在當地凌晨兩點開始，即是本港時間朝早七點開始。在停火生效前，以色列軍方在星期四朝早繼續向加沙北部的哈馬斯設施發動超過100次空襲。哈馬斯向以色列目標發動火箭炮還擊。路透社引述巴勒斯坦衛生人員透露，雙方今個月10號爆發衝突以來，加沙有228人死亡。以色列指出有12名以色列人死亡。歐洲議會以大比數通過決議，同意凍結中歐全面投資協定的籌備和批准工作。原因是中國三月制裁多名歐盟政界人士，包括五名歐洲議會議員。歐洲議會以599票通過無約束力的決議，有30票反對和58票棄權。決議案批評中國在新疆作出違反人權的行為，歐盟因此制裁中方官員，但中方之後制裁歐盟政界人士，做法欠缺法律基礎，目前很難發展正常的中歐關係，認為中國要先解除制裁，先會處理審核協定。另外，決議案譴責中方企圖干預歐盟成員國的民主生活模式，認為歐盟要團結捍衛共同價值觀。決議又提到中方打壓香港民主和新疆維吾爾族，成員國應該暫停同香港的引渡條約，繼續就香港同新疆等的問題向中方施壓。政府公布8個地方要強制檢測。政府因應一宗曾經在本港居住的深圳確診個案，將中西區寶翠園第一座納入強制檢測公告。任何人士曾經在上個月22號至到今個月20號期間，曾經在那裡逗留超過兩個鐘頭，需要在星期日或之前檢測。任何在4月25号、4月30号、5月1号或者5月2号曾经身处深水湾泳滩超过一小时的人士，需要在5月23号或之前接受检测。由于6间学校爆发上呼吸道感染或者流感样疾病个案，为谨慎起见，那6间学校都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包括天水围天泽村神智会礼拜堂天泽幼儿园、青衣商会将军澳幼稚园、丽贤会乐富幼儿园、大埔天主教圣母圣心小学、九龙塘天主教华德学校以及九龙塘圣罗萨学校。受检人士同样需要在星期日或之前检测。新一期六字居单位今日开始派发申请表，今个月28号至到下个月10号接受申请，预计7月至8月搞珠，9月至10月开始拣楼。钻石山启骏苑提供2112个单位，单位以市价五折发售，售价由大约118万至到385万不等。另外，共有525个在上一期六字居因为未卖出或者买卖协议撤销而收回的柴湾叠翠苑同埋青衣青富苑单位，以及大约800个租置计划回收单位，亦都会纳入销售计划。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084点，升18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59点，升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3，日元108.77，瑞士法郎0.898，加元1.206，人民币6.436，英镑对美元1.42，欧元对美元1.223，澳元对美元0.777，新西兰元对美元0.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1876.85美元，卖出价是1877.36美元。

誓挚地拥抱你，爱将心窝像连结，永伴在一起，是我深深的期望，在每日冬天里仍能共你纯真的相爱，仍然还共你能。纯真的相爱， 张学友《相爱》。我哋有梅艳芳嘅歌声啊，好咁啊，讲下最新一天嘅预测先。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啊。初时局部地区系有雷暴嘅，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咧约为32度，新界系会再高一两度嘅，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同埋下周初天气酷热啊，但系有几阵嘅骤雨。室外温咧而家系29度啊，相对湿度80%嘅。前两日咧同屋企人倾起咧，就讲起即系而家乐坛嘅歌手朋友啦，啊，讲嚟讲去咧，即系某一种嘅合拍性咧，觉得系好正嘅。咁梅艳芳当年咧，我成日都觉得点解唔系同佢一齐咧？讲紧嘅就系张国荣啊，佢哋真系好衬，所以每一次播完梅艳芳嘅歌咧，我都好想播张国荣嘅歌。 中国永咁多歌，今日拣嚟嘅系《爱慕》。 都只因你太好，找不到应走退路，我要进已无去路，进退我不知点算好，不知点算好，心中只感躁暴，我似跳进八阵图，模糊的探讨，滴着热泪仍尽吐，心中丝丝爱慕，我已对你去尽了，心碎难保，但是现在还未到，虽则心声记挂号，我终已耗尽了我满心爱慕，是爱慕，爱慕叫我心痛苦，情动滴着热泪仍尽吐，心中丝丝爱慕，我已对你去尽了，心碎难保，但是现在还未到，虽则心声记挂号，我终已耗尽了我满心爱慕，是爱慕，爱慕叫我心痛苦，爱慕，爱慕风点情动，只因想得太好，不可哑忍你的态度，我无怨你，我很糊涂，此刻不知点算好，不知点算好，早经封锁心的退路，要去我也觉无去路，情感已经迷途，爱慕令我迷途，爱慕叫我心痛苦，心迷 迷人是一刹。 望是当天你那默然的相聚，心印下微笑的影，天天虚回你，迷人是一刹那。 林志美的偶遇，讲起偶遇呢，真係虽然可以咁讲係可遇不可求，但其实都可以夹硬去制造嘅。你如果知道嗰个人係喺嗰附近出现呢，其实你真係可以去撞下佢嘅。咁当然啦，你又想撞下佩佩，咁梗係要嚟到呢个广播度电台先会撞到我啦。仲要係喺我做节目嘅时间收工嘅时间或者返工嘅时间先撞到。不过真係太夜啦或者太早啦，所以唔好啦。我哋喺空气里面相遇，喺空气里面偶遇就 OK 啦。望个钟好快到上昼六点钟，一阵间翻嚟咧就有呢一个嘅半个小时嘅清晨爽利啦，咁啊有呢个健健康康在清晨。星期五咧就有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嘅出现嘅。好啊，呢个时候咧我哋要先听六点钟嘅新闻简报，翻嚟之后继续清晨爽利，转头见。 例完善咗基本法规定嘅宣誓安排，亦有效处理公职人员宣誓就职之后因为从事违反誓言嘅行为而需要承担嘅法律后果，有助一国两制贯彻实施。财经消息，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酷热，但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西部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到48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到24公里；黄麻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19公里；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瓊斯指數報34,084點，升188點。標準普爾五百指數報4,159點，升4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出價：港元7.763，日元108.8，瑞士法郎0.898，加元1.206，人民幣6.436，英磅對美元1.419，歐元對美元1.223，澳元對美元0.778，新西蘭元對美元0.72。倫敦金每盎司賣入價係1,876.06美元，賣出價係1,876.6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作为警队的一份子无论在工作上遇到多困难我们都会不偏不倚执行职务。 即使查案搜证的过程好像大海捞针我们都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线索。 有市民的支持和协助我们会继续勇敢无惧维护法纪。携手灭罪守护香港。举报罪案请致电警察热线 2527-7177。 3-0-6-2-4-7-0-0 睇住应该系2-3-3-1-2-3-3-4 咦呢、这个咪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热线电话2-3-3-1-2-3-3-4 喺呢度人人都可以开麦。 CIBS 第35-36季现正接受申请由而家到6月14日为你提供申请咨询服务。 想了解多啲预约专人讲解协助填写申请表格打嚟2-3-3-1-2-3-3-4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播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 我嚟到早上嘅6:09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节目啊！咁今朝早咧就有钱佩佩陪伴你嘅。咁嚟到呢个时段咧，一阵间咧就会有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嘅出现啦。今日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哎呀，我觉得呢度痛，哎呀，我觉得嗰度痛，我系咪有问题咧？如果你成日都觉得自己痛啦，又或者你本身系一个嘅长期痛症嘅患者咧，喺个心理上边有冇啲咩问题产生咧？会唔会有啲情况下系可以有其他嘅方法可以帮到你，令到你舒缓你嘅情绪咧？咁啊，你要留意住一阵间嘅健健康康再清晨啦。咁啊，呢个时候咧要特别留意咧，就系要睇下你今日嘅日子啦。就嚟到2021年5月21日星期五嘅早上咧，农历就系4月初10嘅，室外温29度，相对湿度80%嘅。今日咧拣嚟咗好多两个字嘅歌曲，有浪漫有悲哀嘅情歌，呢一首都系其中一首好悲哀嘅情歌，千祈唔好做呢一首歌。 是个空罐子，为你跳了心，被你浪费，被你活埋，让你愉快，让我瓦解，为你盛放颓废中那美态，留我做个垃圾，长留恋与你。 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到咗星期五啊，清晨上嚟咁啊！除咗喺直播室有钱佩佩之外咧，仲会有电话旁边嘅佢，佢咧就系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医生嘅。沈医生早晨， 早晨啊，大家早晨， 早晨啊，沈医生嗱，咁啊，讲起咧，即系近排咧就有时啊落下雨啊，有时咧就系有下太阳啊，咁啊，对于我哋呢啲咧成日都有腰骨痛嘅朋友仔嚟讲咧，就真系好唔中意啊，成日咧即系准个天文台啊，讲紧呢啲咁嘅腰酸背痛咧，哇，其实真系与我同行咗好耐啦，老老实实啦，有时都真系觉得自己都几唔开心噶。 当然啦，即如果你话有一啲嘅长期痛症陪住我哋，边个想啊？系咪？亦都觉得即虽然嗰啲又唔系啲乜嘢好大件事嘅一啲嘅绝症啊咁样，不过咧真系佢会好淹闷咯，好困扰咯，系啊。咁所以咧即系亦都系噶，呢个长期痛症咧，亦都直接同情绪咧。其实原来都几大关系嘅。 其实我自己本身咧都已经觉得系与痛症同在噶啦，即系我觉得咧，譬如我觉得痛已经系因为我生活嘅一部分啦，我已经好阿 Q 精神，咁但系确实要冤痛起上嚟嘅时候，真系好唔开心，系乜嘢都唔想做，咩都唔想理嘅，真系。 冇错啊，其实头先讲我哋讲话一啲即系长期啲嘅痛症咯，其实咧就除咗头先我哋讲嗰个一啲腰酸背痛。冤痛啊嗰啲咁样之外咧，原来咧有分几类嘅。 系 咁、你话第一类咧就系、一啲即系比较长期持续嘅痛楚啦，就系、好似譬如腰酸背痛啊、头痛啊嗰啲咁样啦。咁、第二种咧就系、一啲反复性啲嘅痛楚嚟嘅，讲紧系有时好有时坏。例如咧就系、话一啲譬如话 偏头痛啦，又或者一啲类似嘅经痛啦，咁又或者一啲可能子宫内膜壁增生啊嗰啲咁样嘅引起嘅痛楚啊嗰啲系时好时差咁样嘅。咁第三类咧就系、是、一啲会一路递增嘅一啲嘅痛症吓，咁、我哋讲紧咧就系、是、一啲通常系譬如患癌啦，嗰、个痛楚咧系随住个时间咧慢慢可能都系会增加咯吓、有时我哋讲紧长期痛症咧可以咁样分吓，咁、如果呢一个长期痛症头先讲紧啊同情绪有冇关系咧？咁其实原来咧亦都系息息相关。咁点解呢？咁因为喺人嘅脑入面呢讲緊原来呢处理痛症啦痛楚啦咁同埋处理情绪呢原来有好多嘅即係重叠嘅位㗎。例如我哋脑部入面呢一个叫做譬如海马体啊杏仁核啊下丘脑啊呢啲咁样嘅部分呢原来呢同时间佢会处理情绪啦亦都同时间呢係会处理一啲痛楚嘅感觉。咁、所以当我哋情绪唔好嘅时候会令到嗰个痛色感呢可能又会即敏感啲又会强烈啲。但当我哋嗰个痛色感犀利嘅时候呢亦都直接会影响我哋个情绪。呢个呢我諗大家经历过痛呢都可以经历过呢、这、一个边个痛得耐系会冇情绪啊。系咪咁所以呢既然嗰个痛症呢同嗰个情绪有咁大关系呢你又觉得除咗即系当然啦嗰、那个原因系啲乜嘢大家都会理解到系咪啊即系痛住边个会开心。咁、但系除咗痛本身之外呢其实你都应该諗到好多嗰、那个痛点样间接令到个情绪都受影响嘅一啲原因咯？ 即系可能你真系坐唔安、食唔落咁样噶嘛，即系硬系就系腰住你咁样，你都唔知道想点咁样咯，瞓又瞓唔到，食又食唔到咁样。 系啦，就系、是、啦，呢、这个就系痛带俾我哋咧一啲生活上嘅唔方便啊，甚至系一啲嘅好大嘅一啲影响。头先你讲瞓觉已经系一个好明显噶啦、有时有啲人痛住咧，根本就冇胃口食嘢。 系，冇错冇错。 系嘛，咁所以你话又食唔到又瞓唔到，嗰阵情绪点会好？仲有呢生活上亦都因为个痛可能产生好多掣肘是咪呀咁个人亦都唔想喐啦唔想出街啦甚至有时候呢连照顾自己嘅能力呢都好似冇呀咁样是咪呀 即觉得自己好似好冇用一个废人咁样感觉囉。 冇错啊，即系佢哋无论即系譬如话个痛得犀利嘅时候，翻唔到学啊，翻唔到工啊，咁呢个自然亦都引起另外一啲嘢啊，就可能影响佢担心收入啦，系咪啊？担心个经济啦，亦都系令个自尊咧，亦都自尊心亦都会即系下降啊，咁样系嘛？咁觉得咧自己。会唔会系人哋嘅负累呢会唔会连累咗屋企人呢咁样。咁呢啲亦都系好直接呢影响嘅情绪。仲有喎、即系如果嗰个人成日都要好痛咁自然就食好多止痛药。 系， 系嘛？食好多止痛药，你估对个肠胃会点咧？有时又令到个肠胃又唔舒服。 系啊，或者对个肝啊，对个心啊，即系总之话会好多咁嘅副作用咧。自己就算冇副作用，自己都觉得硬住咁样噶嘛。 冇错啦，系啦。咁同埋咧，即系当我哋成日痛住嘅时候，如果朋友约你，你仲想唔想出去啊？ 唉，边度都唔想去啦，喐都唔想喐啊。 就系咯，咁就系因为咁咧，个人亦都变得孤立啦，觉得自己亦都好似唔好想见人啊，甚至觉得自己好似冇。面见佢哋啊，咁样咁呢个社交嘅孤立咧，亦都系影响个情绪一个好大嘅原因嚟嘅。 咁点算啊？嗱，沈医生，你讲到咁严重啦，咁我都系一个长期嘅腰背痛嘅患者嚟嘅，咁好担心、有冇咩方法可以帮到手，令自己嘅情绪可以好啲咧？ 所以咧就即系当我哋。知道啊，原来即系可以有咁多方面咧影响住嘅话咧，我哋及早有呢一个咁样嘅认知咧，我哋就可以早啲去预防呢啲咁嘅情况出现咯。咁、例如咧，即系当然个痛咧，我哋就积极去到处理啦。咁、有时个心，即系当然我哋除咗真系好配合医生点样叫我哋做啲乜嘢去到止痛之外咧，其实个心态咧亦都好紧要噶。有时候当紧啲长期痛症咧，我哋讲紧系要同嗰个痛咧去。去共存啊，嗬，即系惯咗，当佢系一个咧，好似背景音乐咁样啊，即系就算佢喺度咧，要同自己讲，佢喺度都好啦，佢阻唔到我咧。 去生活去做咗我一啲我希望做到嘅嘢、 嗯 啊、可能会吃力少少，咁但係呢我都唔想俾佢阻住我，令我做唔到我想做嘅嘢啦。咁、 嗯、 呢、啊、个心态呢係好紧要嘅。咁另外当然啦，即係如果嗰、那个、痛症好影响我哋嘅心理，甚至到一个地步呢，我哋嘅心态係好多负面思想啊，好多一啲好消极啊，甚至灾难化嘅一啲諗法嘅话呢，其实做一啲心理治疗呢，研究证实都话俾我哋听咧，对嗰个痛症原来咧都系好有帮助噶。 嗯，咁要点样做咧？系咪即系要睇医生呢个先系第一步咧？咁 系啊，当然睇咗医生。如果医生觉得呢个原来都系一个重要嘅部分，系对个痛症咧系有一个长期嘅影响嘅话咧，其实我哋都可以转介，譬如精神科医生啦，又或者临床心理学家啦，去到做一啲心理评估同埋心理治疗。有时我哋心理治疗咧，讲紧系对个痛症嘅话咧，一啲认知行为治疗咧，就系、是、比较多一啲医学实证咧，系证明系有效啦。咁、啊、有时一般讲紧认知行为治疗咧，我哋都系会用一个比较用一个针对个痛楚而去咧诠释嗰个人嗰一啲嘅思想模式啊，吓会唔会有多咗一啲好除咗个痛本身之外咧，多咗好多不必要啊，又或者咧过分负面嘅一啲加咗落去嘅想法啦，呢啲想法直接都会令到我哋嘅情绪咧，甚至个痛楚咧系会加剧嘅。 咁作为屋企人有啲咩方法可以帮到手咧？ 嗯，屋企人当然啦，即係有时讲緊係生活上好多嘢呢，即係如果可以做咗令到嗰个患者觉得被明白，都呢係可以被好似被照顾被陪伴被体谅嘅话呢，咁就当然都会对嗰个患者有多啲嘅舒服嘅感觉啦。例如呢，即係譬如话佢腰酸背痛，咁屋企人知道嘅话，咁咪尽量唔好俾佢拎咁多重嘢啦。如果有一啲需要嘅时候，就帮多啲手啦，或者啲家务佢可以轻强啲嘅，就尽量安排嗰啲轻强啲嘅俾佢啦。甚至咧，即系可能避免佢做多啲太剧烈嘅一啲嘅家务啊、工作啊咁样。咁从呢啲生活嘅小节上边咧，唔单止真系实际帮到嗰个患者咯，而系俾佢心理上或者个情感上咧，都觉得啊，你系关心我嘅、 嗯嗯， 你系紧张我嘅，你系照顾紧我嘅，你为我谂埋嘅，反而呢一个心灵嗰个嘅满足咧系重大咯。 咁啊，作为家人嘅，即系如果屋企有长期呢个痛症嘅屋企人嘅话咧，就应该要即系好好咁样咧，就系、互相咧就系体谅，咁然之后咧就系一齐同行啊。咁佢就唔会觉得自己好孤单啦。好，咁啊，今日咧唔该晒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医生嘅，下礼拜同一时间我哋继续探讨唔同嘅精神健康问题。好，拜拜， 拜拜。 焦急的水点滴下串串，哭泣的天空似个深渊，是你令我眷恋，是美梦却太短，为何仍重提旧片段，冰封的痴心落下了印，深刻的教训我太天真，但我没法死心，却早知难合衬，难忘事实留下缺憾，我心在茫茫情海翻滚，孤单漂泊如迷途没牵引，北风虽近，但何曾传递声音，共潮落去再等，但你转身临行前剩低伤感，可否转告为何延续苦困，悲哭不禁仍祈求临别送赠一个热吻，死心，却早知。 事难合衬，难忘时辰留下缺憾。我心在茫茫情海翻滚，孤单漂泊如迷途没牵引，北风虽近，但何曾传递声音，共潮浪去再等。但你转身临行前剩低伤感，可否转告为何延续苦困，悲哭不禁，仍祈求临别送赠一个热吻。我等你心，你伤我心太过分，我不变心，你早变得冷感。偷偷的想着你，或记着你的火吻，不肯相信到了今天缘分已尽。啊，我心在茫茫情海翻滚，孤单漂泊如迷途没牵引，北风虽近，但何曾传递声音，共潮浪去临行前剩低伤感，可否转告为何延续苦困，悲哭不禁，仍祈求临别送赠一个热吻。 听紧嘅咧，有李克勤嘅《眷恋》啊，咁啊，佩佩要同你讲声再见啦！再见嘅系明朝早喺星期六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清晨爽利》，临走送上叶德娴嘅《明星》。香港电台第一台嘅朋友留待下星期五同样时间再见啦！我哋要讲声拜拜。 当你见到天上星星，可有想起我？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以色列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发表声明，证实安全内阁一致批准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 聲明表示，各部長同意接受埃及提出的雙方無條件停火的協議，具體停火時間有待決定，有待確定。聲明表示，在就是否停火舉行的投票之前，安全內閣部長聽取國防部門對今次軍事行動取得成果的匯報。有哈馬斯的官員亦都證實停火的消息。傳媒報道停火在當地凌晨兩點開始，即是本港時間朝早七點開始。在停火生效之前，以色列軍方在星期四朝早繼續向加沙北部的哈馬斯設施發動超過100次空襲。哈馬斯向以色列軍的目標發動火箭炮還擊。路透社引述巴勒斯坦衛生人員透露，雙方今個月10號爆發衝突以來，加沙有228人死亡，以色列指出有12名以色列人死亡。歐洲議會通過決議，同意凍結中歐全面投資協定的籌備和批准工作。內地環球時報發表社評，認為中歐投資協定是高度互利的合作框架，並非歐方對中國的單方面照顧。中方在谈判过程中同样作出重要让步，批评欧洲议会作出中国单方面急于通过协定，以及可以将冻结协定作为惩罚中国的武器的强势姿态，是对欧洲舆论的误导欺骗。社评又批评欧洲议会要求中国先取消对欧盟机构和人员的制裁，才恢复审议中欧投资协定，所提出的条件是粗暴而狂妄。中國決無可能因為受到歐洲議會的壓力取消那些制裁。決議案裡面將圍繞中歐投資協定的討論作為促使中國改善人權保護的貢幹，這種意圖必然遭到中方的抵制和蔑視。英国广播公司发表调查报告，承认记者巴希尔透过伪造文件和欺诈手段取得已故戴安娜王妃的信任接受访问。公司承认巴希尔的做法违背诚信，并且就事件道歉。58岁的巴希尔以健康为理由上个星期辞职。戴安娜在1995年接受巴希尔的访问里面承认同王储查理斯的婚姻不如意，形容这段婚姻有三个人。在访问播出几个星期后，王室同意戴安娜同查理斯离婚。威廉王子发表声明，批评英国广播公司以欺诈手段换取的访问是导致父母关系变得更差的原因，并且伤害无数人，令母亲临终前几年出现恐惧、多疑和孤独，令她感到难以形容的伤感。哈利王子亦都谴责英国广播公司同巴希尔，批评传媒的剥削文化同不道德的采访方式，最终导致母亲丧生。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签署2021年公职参选及任职杂项修订条例，引入区议员需要宣誓的规定，明确宣誓要求，划一监誓人的安排，完善处理违反誓言情况的机制。条例刊宪公布之后正式生效。林郑月娥表示，条例为公职人员的宣誓首次订立非常明确的法定标准，为爱国者治港原则踏出重要一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酷热，但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